新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且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刚才这晚上拍的我手疼死 了。对，因为我的那个我的摄像头都在 对 对对对。 对，领导，咱能不能配个那叫啥板来着？ 醒 子，那是 sorry, 啊。 sorry, 啊，专业相声演员。让你说话了，上来就说，来吧。 太着急了。 啊，你看看，老来。 先介绍一下我们嘉宾吧，那就。 对。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是欢迎相声演员李云飞，欢迎。 大家好， 欢迎。 欢迎。 欢迎。 太紧张了。 还有一位。 以及一位我们的优秀主持人。 长得冯巩，长得像不像？ 预知像不像，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一看。 你还叫人叫什么 啊？我这不要说了嘛，看看我们这位著名主持人论论哥像不像冯巩。 欢迎论论，欢迎论论。 你话筒开了吗？ 你没 有 开啊。来，论论好，欢迎我自己，大家好。 欢迎欢迎啊。然后呢，除了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右下角可以体验我们耍直播这个平台之外，还可以通过花椒平台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 花椒平台找到的是活力982这个房间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的调频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 是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还要大力感谢一个 谁呀？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 所有人鼓掌。好的，非常感谢。 而且告诉大家好消息啊，礼拜一啊，周一的时候等我们再回来，因为周六周日是录播节目哈，给大家呈现我们最近的一个几个经典的片段。然后呢，周一的时候6月26号是我们 就要 开播，开播。你看他说完之后，我就不敢不会说了吧？啊。开播的大日子， 对， 17个小时的全天直播哈。 关键 到时候我徐冉论论都会在晚上的七点十五啊， 7:15到8点、 那个时段和大家相见。我们到时候呢会找到一些重量级的嘉宾和大家见面，一块聊一聊电影， 对， 怎么叫玩电影。 而且关键是我们就要换直播间了，终于我们要换更高大上的直播间了，特别漂亮， 好兴奋。 而且那个直播间里还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叫表演区。大家还可以在这个表演区里进行一些，就是像我们维度剧本的这个表演啊、展示啊，包括 云飞，你这个得有这个动作了啊， 他就有动作了， 得站起来演， 对对对， 终于站起来了， 注意穿的， 这么多年终于站起来了， 对，我以后就不能再不穿裤子了， 啊， 以前老穿个，他以前老穿个裙子，大家伙真没看见，太有意思了啊， 对。那我们今天呢邀请二位主要是来看我们，就是也不能说主要吧，就是他们要展示自己才华的这个环节呢叫今晚戏中戏。 对， 今天要给大家就是唯独剧本的这个部分呢是来自武林外传当中的一个桥段。 什么呢？ 这个背景介绍是这样的，你说这个莫小贝自以为自己是衡山派掌门的传人， 确实是吗？ 后来发现这个衡山派的创始人啊都是拿了别人随便画的一个画册就是才创立的一个门派，所以用现在话讲应该就比较山寨吧， 是， 对吧？所以讲了这样的一个桥段。然后呢一会儿在我们四个当中肯定会产生莫小贝了，这个是没跑。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的这个就下方给我们大家互动一下，你到底希望我们四个谁演莫小贝呢？对， 就这 是吧， 就是你还稍微的 小白一点， 像他一些。你看长相， 但如果大家要是完全 黑又矮，脸还圆，哎，说的像有林飞的样子。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说像他 呀，是白，我高啊。 多高啊，有啊， 一米二几， 一米俩几， 垫一米俩几，垫着脚从下里底下就走过去了。 来，抬头。抬头，你磕着我膝盖了，怎么回事？ 有人咬你，你知道是 吗？哎，你知道吗？关于身高这个，我自己有亲身经历，因为我也不算矮嘛。你知道吗？我最尴尬的有一回是，有一回在公交车上，有一个男生站在我旁边，没有没有，他就拉着那个扶手，你知道吧？结果他一抬头磕着我的下巴，你知道我都不好意思看他，你知道他可能特别想跟我道歉，但是我都目光不敢直视。 他就是在那一直努力够着脚把自己引上去，然后说对不起啊。 这真不是段子，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我又因为是个男生嘛，我又怕人没面儿，又磕的是个女生的下巴。 你可以说没事吧。大哥没事， 男友力 max， 男友力 max， 真讨厌你们这俩嘉宾。 你这样为了他，哎呀，我给自己切了吧。我老是不小心就给自己切了个特写， 这可是有权利了，是吧？你们主持人行不行？ 来吧，咱们来说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说的第一部是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播放平台在乐视视频单日播放量53万。 嗯。 这部剧啊，它改编自同名小说《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嗯， 讲述了什么呢？帅气的假小子杨毅要做学校最差问题生啊，却不幸发现自己在问题少女们面前只是小儿科，因为他是假小子嘛，也是姑娘啊。青春叛逆的杨毅为了引起忙于工作的校长父亲的注意，决定女扮男装来到父亲的学校。这父亲如果真没发现的话，证明确实忙，另外也太拉合了，是吧？在进入学校之后，发现学校有很多问题的学生啊，这个父亲怕杨毅被带坏，坚决的不让杨毅接触他们。杨毅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彻底改造问题学生啊。杨毅和问题学生小伙伴们友谊还日渐加深了，却也一步步迈进了一个阴谋。 嗯， 假小 子呢？这个假小子杨毅啊，他因为想要做学校最差的这个问题生， 嗯， 但是又发现自己真的是完全 差不起来，太优秀了。 对呀、啊，然后这个问题少女有一个天团，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从最初跟这个女主角，也就是这假小子杨毅的竞争角逐，到后来可能发生就是两个。组织之间， 组织 有了友谊，你知道吗？就开始惺惺相惜，友谊开始惺惺相惜了。 我就怕你多 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这个情节。 就是我听明白了，就有一个那个 假小子， 有一个假小子叫杨毅， 对， 后来他那个他爸爸叫杨少华，在这个 哪儿啊？就 杨毅他爸爸不是叫杨少华吗？ 叫杨毅的多了，你说那是天津的老爷子是吧？你来学一学， 来学一个。 我要开花，我学他干什么？ 你学他儿子， 我学不了他儿子。 你学学我儿子，像像像像像， 什么就像，什么就像啊！ 棒棒的，棒棒的，所以现在没有观看我没有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还可以打开花椒，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啊， 对， 看 一看老于丑的嘴脸。 看看现在李云飞到底扮什么 像不像我儿子， 这非常有意思啊！那接下来给大家说叫《超级小郎中》，播出平台是在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是192万。 嗯， 《超级小郎中》系列呢，它不但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原著的这个 IP 作品，还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烧脑悬疑剧。它这个故事啊，是讲述了20年代的这个，就是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吧，民国初期，天灾人祸，兵荒马乱，而且持续不断。这个大家也都是苦不堪言，更有这个居心叵测之徒借机作乱为恶，而接下来主角要出场了，体内暗藏龙灵之力的小郎中杨毅， 没别的名了吧？ 哎，真的，怎么又是杨毅？ 这个毅是 安逸的 飘逸的逸 啊啊！ 对，杨毅呢？ 这俩可能是一个作者，实在是想不起来 了，你知道吗？就把各种逸都用一遍。 后来就杨二不方便。因为我车纳姆不愿意，你来接着说来。 好冷，冻死我了！ 你快说。 他这个杨毅啊，因为瘟疫事件卷入了上海各方势力波云诡谲的斗争之中，也因此呢，结识了上海市的市长莫森之女莫小鱼。 嗯， 你看都是莫小字辈的，而且两个人还相爱了。但是幕后黑手呢，同时也是杨毅师傅的身份的多同，他也开始疯狂追求 长生啊，有这样的一种妄想，所以不惜就人为的散布瘟疫，而且呢以人为药材炼制禁药获取暴利，而后呢更是不惜暗杀政要，估计是杀了很多高官啊，以挑拨激化各方军阀之间的这个矛盾，最后呢诱发了战乱，而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达成制造六祸，血祭众生以换取个人长生的这个邪恶目标。 血祭啊，就是把活人祭了四了是吧？ 对，就是听着就觉得还挺恐怖的啊， 毛骨悚然的啊。哎，说到这个长生的话题，最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啊。 啥呀？ 这本书呢，就是叫《黑科技》，特别明白。然后它是这个美国 长生跟黑科技，你能告诉我说这有啥关系吗？ 十几个啊，特别牛的人，包括有这个博士、博士后啊，包括长春藤大学的非常优秀的毕业生啊，啊，很多各个科技领域的大佬们一块写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就是关于长生和让人这个能够延年的一个办法。这里边又体现了好多好多种的这个新的科技，未来就是我们可看见的，几年之内有可能就到我们的面前。 就是养生呗。 不是 养生啊， 不是 啥呀？我 是通过肯定是通过，比如说生物分子技术或者生物科技技术，达到真实的长生。 长生对，不是200岁都是可能啊。 嗨，我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日本的科学家，他做到了啥呢？就是把这个正常来说干细胞必须提取，因为干细胞是一个种子细胞，相当于你把它给它一些什么样的刺激，它就会变成，比如说你脑细胞、肌细胞， 对， 不同刺激会产生不同的细胞。这样呢，只要通过一个皮肤小块的这个。截取之后呢，就可以培养出干细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进步。 哇，那这个很厉害。 换器官，对，而并不是克隆的。 哦， 啊，这个很了不起，就是你自己的皮肤就现在已经有一个老人接受了这个手术了。啊，就培养出来一个。 他怎么样呢？那就后面他还很健康吗？ 我们其实刚开始还在临床阶段。对，所以这本书特别好。黑科技。 哇塞，叫什么名字？就叫 黑科 技是吧？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就找来读一读。嗨，我们这什么节目啊？到底是推荐图书了开始？ 这都是戏啊里头 啊，都是 你想想都黑科技了，你想怎么样？ 成吧，来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著名主持人。 哟，到我了， 著名主持人 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第三部啊，是叫这个《盲侠大律师》，播出平台是爱奇艺，但是播放量 不有狼赶你是怎么的？ 我以为是就是这个套路，《盲侠大律师》啊，播出平台是爱奇艺，但是播放量是483万啊，讲的是这个纸醉金迷的男占不倒啊，不仅是女人们的购物天堂，也是嗜赌的男人们放纵欲望的修罗道场。 你呵， 这个这太厉害了，这 怎么你一介绍这剧就这样呢？ 我们介绍的时候从来都是那样的， 都是善良乐观啊什么的，是吧？ 这马上就有善良乐观， 马上就出来了， 够呛到得了啊！ 来吧， 继续， 埋了个伏笔在前面啊。但是呢，善良乐观的女主角叫唐印。阴差阳错地踏上了前往这个南瞻部岛的逐梦之旅，与背负着身世之谜的美少年杀手叫简子， 好美少女 啊，还是简子呢？是 你接着说吧，没事，你没看过，你没关系。 简子啊，德国有惊人秘密的英俊警探李永基展开了一段有笑有泪、跨越年龄和地域的三角虐恋。 呵家伙， 一个善良的女主和两个一个美少年的杀手和一个英俊的警探，一个三角恋， 对， 因此呢也深陷一场冲诉着 充斥着 充斥着 我把著名主持人这几句话 withdraw 收回一下啊， 充斥着金钱欲望甚至死亡的权力游戏。 对， 在繁华监狱迷人眼的南瞻部岛上，唐印飞速的经历 的 生命中的种种的意外暗涌不断的骚动，危机如同滚雪球般失去了控制，他的爱情和命运将会何去何从呢？ 到影片里面寻找答案。 对，这部片子叫《盲侠大律师》， 是的，有什么关系呢？说了这个简介之后没有出现律师的， 别着急，这就是要不然 应该是在剧里 不带着问题你怎么会去看呢？哎，我都说明白了你还看吗？ 哎， 人家制片方不来找麻烦， 我的天，太能熬了， 生往回搬啊， 生往回熬， 编辑注意点啊，下回得有主角的事儿啊。 主角人不说了吗？唐印，肯定 是 肯定是跟他的职业生涯有关系。 唐印就是一律师，可能 应该是这样的。 对，应该是啊。唐印印堂发黑，他刚才在繁华监狱，我还要繁华的监狱，哎呀，好吧，我们那个一会儿呢，就邀请两位特别乐呵的人啊，跟我们一块儿来重复经典。就是、 两位特别乐呵的人， 他俩特乐，你不觉得吗？ 还行吧，我老觉得这特别乐呵这个词儿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形容词。 是吗？你特乐呵，是一个贬义词吗？ 跟你这人让人看起来就让人觉着特乐呵，跟这个人特乐呵，我老感觉 特乐呵，像是嘲笑 一个包袱， 活成了一个笑。你看，我都不好意思说直白。 用叶鹏的话说，李云飞就是他活成了一个动画片儿。 为什么动画片、啊？ 真人版动画片， 真人版动画永远都是那么可笑啊！哎、来，整点之后我们再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热烈一些，热烈一些，欢呼声吧，好好， 好，玉扁。 哎呀，太棒太棒太棒， 多谢多谢多谢，特别给面， 我们今天口播够了。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这个特别活泼的嘉宾，那是谁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 是上了2016年春晚的唯一的相声作品的李云飞，到现在都没火的李云飞， 对，12年之后为大家表演的李云飞啊、 嗯，哎，还有我们著名主持人论论，欢迎你， 哎，欢迎欢迎我自己啊，谢谢大家，大家好， 怎么改成哎，怎么来这调儿？里边咱们一会儿这个剧啊， 对， 让徐冉给我做介绍一下背景吧。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重读的这个剧本呢，是来自《武林外传》。这《武林外传》当中有一个桥段，就是莫小贝。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衡山派的掌门人，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衡山派确实是有这个派的，但是这个创始人呢是随便拿了别人画的一个画册才创立的一个门派， 哦哟， 所以也挺山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最后我记得那个底啊，咱叫底啊，你记得吗，李云飞？ 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哎，你忘了就是忘了，是你要这么的倔就不太好了。顺顺记得吗？ 没看过， 他们还真的。 你俩走吧，今儿嘉宾费没了。 不能 可。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他们这个最后也发现了，就是自己的这个门派啊，真的就是这么来的，挺山寨来的。但是他们这个一直崇尚这个武德，然后呢也是劫富济贫的那种精神一直还在激励着他们。也就是说，其实他们 劫富济贫， 对啊，他们杀富济贫也行啊、但是别杀行不行？但是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一代的这个。掌门人或者说弟子的功力啊，要比他们最开始开山立祖的那个人要厉害。实际上，因为那个是看着画学的，这几位是跟着看画人学，也难了。来吧，咱们这个让论论串一下导演，因为论论确实平常在戏剧上是有些研究的。 哎呦， 研究、研究， 包括你知道他常去看，那算什么研究？ 研究这个事儿可是吓到我。 来吧， 包括我们在那个研，我们俩是一届进台的。我俩同班同学， 还是忆苦思甜了。 你们两个同班同学呀、 啊？我俩同班同学。 我一直以为他是你的小师弟什么之类的。 长得嫩，他长得嫩，我长得老，好吧？ 你长得太着急。 主要还是我和郑磊像，所以就往他那儿带了一下。 哇塞，你跟郑磊不是亲哥俩吗？ 哎，得 了，前后脚出来的。 前后脚出来的。 然后呢，我们当时演了一出戏，特别好。 什么？ 他就认导演的角色。我那个作业交的作业，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军礼 军礼啊， 特别好的一出戏。有空我们咱们拿出来演一演。那 可以啊， 特别感人。 我好像有印象。 啊，是 就对这部作品有印象，不 不是 对你们两个排的、 那个。你说的那个军礼应该是那个咱们课文上学的那个军礼吧？ 应对对对、 手里拿着一个红辣椒那个 啊，对对，不是那个吗？ 军需处长， 军需处长， 给我找军需处长。 给我 哇的一声， 他就是军需， 他就是军需处长。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啊，不是这个。 那说怎么？ 你真的是 连飞哥这刚才演班的， 我认真的听了， 不是这个。 不过刚才我们说提到那部作品也很经典，对吧？ 那是一个朗诵作品， 对对， 课文那个。 嗯，成吧，来，赶紧说正题吧。 你学习好啊？ 不是没上过学吗？忘了是吧？这人设就不记得了。 我辍学的经历了。 林飞没考过第二吧？都啊，一直学习特别好。来吧，乐乐给我们说说戏。 今天串一个导演啊，这个《武林外传》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啊， 但是你没看过。 对，但是我确实我是看过，零星看过，但是说完整看，因为它太多集了，对吧？ 对，这倒是。 乌泱泱得有上百集吧，感觉。 好像是七八十集，我觉得 七八十集差不多。 想一气儿看完还是比较难的，但是里边大概我也都看过。然后我们都知道，当时啊，我这个拿这个剧本，我刚才看的时候，我还想，这我们都知道《武林外传》里边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里边穿插着方言是比较多的， 对， 对吧？ 你可以倒哪个口？ 我倒不了什么口，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既然他们原作品是拿方言来呈现的话，那我们就不要以再以各地的方言来说了，好不好？ 那是那是 一个地界的， 我们就统一为同一种的方言来说，而且可能是跟 我以为他说，那我们用英语或意大利语或者西班牙语， 他哪个都不会。 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也不会。 对，咱们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话。 啊，我就是想，咱们将把它统一了，而且呢，跟原作最好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 本来这个导口是林飞的一个特点啊，抹没了。 那你想用什么话呢？对，我就不想，就因为银飞坐在边上，就不想往他嘴边送这个。 他一想完了又火不了了。 粤语我不会啊。对，这样不都太便宜他了吗？然后呢，我就觉得吧，你知道现在啊，这个台湾的言情偶像剧啊，也 来不了啊。 为什么？ 我是个东北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不是说港台腔，港台那种感觉怎么出来？我们刚才就所有的角色 对着这话筒，对着话筒 啊，我们所有的角色里边所有的话，全都是按照这种港台的感觉出来，你感觉怎么样？ 那咱们这么的吧，咱们第一遍按照原版来吧，第二遍再翻一下行不行？ 也行。 要不是确实要有人，你看咱们这三万多人看了都。 哇塞！ 哪有什么没有互动的？ 左上角33,048，现在是已经到76了。哦不行，我跟不上了，就上涨的太快了。确实是啊。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欢迎打开花椒 APP， 就是有听节目的人，花椒 APP， 然后找到活力92这个房间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四位嘉宾到底怎么 什么样的神闪， 怎么糟糕，怎么糟糕这剧本啊？ 怎么来糟践《武林外传》的？ 分分角色吧， 那就分角色吧。这个莫小贝，我们最开始节目也说了，跟徐然长得比较像，那是你来吧，好吗？好吧， 不像是表扬你， 好吧， 就是说你气质， 整个气质很像，是吧？很温暖， 可爱。 怎么着，这下就表扬我了，是吧？我多谢你们啊！ 棒子给一甜枣，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就不演了。 我走了，再见。 然后另外一个主要的跟莫小贝在前面一直对手的这个， 也是小孩邱晓东 啊，邱晓东自告奋勇，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小孩，身材比较小一些，我们就让这个也比较贴近的于浩来演吧，好吗？ 那叫自告奋勇啊！那叫自告奋勇啊！ 好吧， 不叫啥，毛遂自荐，于浩自荐， 安排， 不断这个拓展自己的戏路才行。那我们前两个是主要的角色就定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在里边这个出现的角色也很多啊，包括这个吕秀才呀，这个 无双 老白呀，包括无双啊，这个无双就我来串一下，好吧？这个吕秀才 美是吧？ 啊，这个哎，对。这个吕秀才就 主持人老师特难， 吕秀才就我来啊， 吕秀才您别来， 成吧，成吧， 有云飞有这个劲儿， 而且还有 老白呢，还有掌柜的呢。 老白掌柜的那就都银飞来串， 我怎么样？给你多一点的， 我再来个老白， 于浩老白吧， 因为老白好像是说东北话哈， 对， 那就于浩来了， 于浩吧， 我来 那个银飞来 相遇 啊，然后老邹那个老邹就 还相遇派， 老邹就论论吧， 老邹我来，老邹 是 哪人呢？ 老邹就是没。 你不是说不倒口了吗？你就先 倒， 他倒 能倒，能倒啊， 成吧。 这里边就是佟湘玉倒，然后那个老邹好像是个天津卫的吧？ 天津卫 还是熟悉的吧？论论对吧？ 就这么着，这么着， 来吧， 北京话，老北京话啊， 老北京话， 就是他那个角儿老北京话。来，导演喊个开始呗。 好，来，我们这场啊，马上这个《刀剑武林外传》下一场戏，一二开。 都321开始，一二三，你万一数到一万呢？ 真的，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学的太不专业了。 他真倒过去，他真倒过去。 这么倒啊，一二三开始啊。 倒话剧，话剧就是听领导啪啪啪一幕一开就开。 听没，人领导告诉你们。 领导，他说的是领导，我的天哪， 不是听领导的，哎呦， 成吧，来吧，开始吧， 来乐乐，嗯，来啊，三，二，一，走你。 旁白是导演负责说。 好。邱晓东自信满满，拿出书信递到了小贝的手中。 这么快写完了？别糊弄我啊！ 你自己念呢，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文采飞扬。 嗯，字儿写的不错嘛。 这是吕先生的笔记，我自己的名儿，我自己的字啊，要比这个可漂亮多了。 瞧，把他给能的，无双妩媚。见信如晤， 哎，这是标准格式，写信都得这么写。 我不是叫你写大白话吗？ 这就够白的了。那、啊、我横不能说无双我的妹看了信等于见了我吧？ 为啥不能啊？ 那我拿回去重写。 来不及了，就这么地吧。夫何贵衣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 形容他非常有气质啊。 表倾城之艳色，妻有德于传闻。 形容他非常有姿色。 配名誉以比劫，其幽兰以争芳。 形容他非常有味道啊。 我不是叫你写道歉信吗？你怎么上来就夸呀？还夸这么肉麻？ 这你就不懂了。对付女生，尤其是脑筋不太好的女生，这套最管用。这是我爹说的。 你爹干啥的？ 那你甭管啊，我家那么多小妈不是白来的。 这成吗？我总觉得挺别扭的。 哎呀，不成就不成嘛，你又没损失，你想想。 哎，你不知道秀才跟无双姐其实挺苦的，他俩能走到一起真挺不容易的。我是想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他俩要成了，我嫂子和白大哥都能省点心呢。 不，那你有啥好处啊？ 没好处就不帮了。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我啥都没说，送你信儿去了啊。 嗯，这封信可是我最后的希望，你要是敢给我弄砸了， 我亲手把所有书都撕了，从此告别文坛。 就这么定了。无双姐，这儿有你一封信。 下一场天井，无双捧着信说：“无双妩媚， 就是无双，我的妹妹。” 用你说呀？还以为我没念过书是不是？ 啊，那你接着看。 见信如晤， 会晤的意思。 哦哦哦哦， 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吧？ 这啊，是这，你别说，你还可以，这有文化。符合鬼兔 是 赐予， 是龟兹之令， 诡异之令兹。 就你能。甭搭理他，你接着看，你接着看。哦， 读广式以乃 对读阔，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啊、哦，你随便说就行了，我也不在乎，反正你说这是不是？ 无双姐姐，你咋啦？ 你说他这么一直说我，他不就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不是？ 没有啊， 他多有文化呀、啊！他你说他多有文化，什么怪字都认识，是不是啊？ 没有，可是这都是常用的字啊！ 你少说两句能死啊！啊，不常用，不常用，这有些字连我都不认识呢。 那还写不认识还写？那明知道我没见过几年书，还写这种信来羞辱我吕秀才，这欺人太甚了！我跟你说，下一幕，大堂，无双追着秀才，小贝和小东跟出，你给我站住！把话说清楚再走。 嗯，那信真的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是谁啊？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写的。 是他，就是他。 好，就算是我写的，我总不至于写封信都要抄书吧？ 抄书？抄什么书啊？ 符合归义之令姿，读旷世以秀群。这明明就是陶潜、陶渊明的闲情赋嘛。 邱晓东。 嘿嘿，我明天就转学，永别了年代。 小东转身逃跑，小贝想追，被无双拽住。你跟我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写的？ 不是啊，我的字儿哪有那么好啊？ 那是不是你叫你孩子写的呀？ 也不是啊，是他自己要写，我拦都拦不住。 那他为啥得写信给我呢？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看上你了呗。 莫小贝，你到底想干什么？咋了咋了，这是小贝捅啥娄子了？ 我没有。 白 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你还敢抵赖不成？ 我还不干了呢，我辛辛苦苦忙了这么半天，就是为了让你俩和好。 嗯， 到头来非但一句感谢的话没有，还合着伙骂我欺负我。早知如此，我当初就应该跟陆师兄回衡山去，我现在就走，行了，新版。 众人扑上，拽着小贝，房间里瞬间忙成了一团。下一场大堂，小贝抄着手，秀才和无双均有愧色。 你也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早说有用吗？叫你道个歉那么难。 对不起。 你别跟我说，你又没对不起我。 秀才犹豫着看着无双，咬咬牙走了过去。 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请你原谅，我真的没有恶意。 无双愣着，众人轻咳。好吧，我相信你了，原谅你了。 哎呀，这就对了嘛，拉拉手，好朋友，来呀，你倒是。 哎，画完了，这个谁上来看看呢？ 先放着，先放着，回头再看哈。 画的什么呀？ 春宫。 掌柜的。 什么叫春宫啊？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 小贝忽然上楼抢过画稿，翻起来看，众人大惊。 咦，这不是衡山剑法吗？ 耶，那咋知道的？ 我没见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看，这招是平沙落雁。这招是大浪淘沙。 这咋可能呢嘛？这些招数你咋知道的？招数？ 招数是我自己想的。那小时候听说书，一高兴我就画两张，一高兴我就画两张。八岁那年，我还拿它换过俩肉夹馍呢。跟谁换的呀？谁来呀？到底？我还换过俩肉夹馍呢。 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反正这好像是个卖包子的。 是不是姓莫？叫莫太冲？ 不是不是，那是他的外号。他那个人呢，脾气冲，总爱替人出头，抱打不平，大家就怕他惹事，老劝他说：“哎呀，莫太冲，莫太冲。”时间一长了，他真名叫啥？哎，反而就没人知道了。 也就是说，衡山剑法是你创的。 不可能，我太爷爷剑法超群，一个人剿灭了8000山贼。 对对对，他说他杀过山贼有8个呢。 8个 衙门还赏了他8两银子，他用这笔钱买了个山头，还成立一个什么什么派，听说现在还一直在呢。 咔咔， 完成的不错，第一遍合作顺利通过啊。 导师好意思说吗？你好意思说吗？ 起码出来了，虽然啊，当中啊，刚刚我们说这一遍的问题 有些小瑕疵。 我觉得最好就是大家伙儿演群杂咳嗽那段。 对。 我们在文艺台的时候也是群杂最好的。 就是特别水，特别假，你知道吗？导演特别给力，众人群咳，咔咔咔全咳了，特别棒。你们 来总结一下，总结一下。 对， 导总结一下吧。 大家觉得这遍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第一次配合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当中几个角色的穿插吧，感觉后来是有一些混乱， 相当混乱。 总体， 我是 总体他说出戏是吧？ 不是，就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呀，就是甭管听众朋友怎么着啊，不是，我是没听明白。 5万多了，各位啊，5万多了， 我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演的就基本上，我觉得演的最好应该是李云飞，他把秀才的那种 酸腐劲儿， 哎，完全表达出来了。 主要他演那个佟湘玉特别棒， 哎，也都特别棒。对，但是，你跟论论，你俩能不能记住自己角色呀？论论是老邹，你是老白。 我怕空，我就替他说了一句，反正他是个不多词儿的吧。 那好吧，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原版再来一遍，来。 啊， 这会儿往开了演啊。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总共活力982这个房间有5万多人在观看 啊。 然后你们怎么表现？你们看什么？ 所以呢，就是没有你们俩，可能就是3万。开心吗？ 我主要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现在怎么那么厉害？ 不是，网友们也奇怪，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怎么就不给我们留个言、互个动啥的呢？ 来准备啊， 就是批评一下论论也行。 论论准备好开始，咱们还有五分钟时间，抓紧。 再来看一看， 对 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白啊，那就过了一遍之后，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 对， 开始说 对，就自己在干嘛， 对，自己在干嘛。其实我们都在放开啊，大家。 我觉得咱们从那个无双追着秀才出，小贝和小东跟出这块了，因为时间不够了，好吧？ 好， 行，好嘞。然后那谁还是原来的角色吗？ 对，不变不变， 就是台湾腔一下是吗？ 台湾腔一下， 台湾腔可以 来， 台湾腔来，论论给我们举个例子， 来个台湾腔，就是下一场， 就是那是东北话， 就是、 东北的。 下一场是在大唐啦，就无双追着秀才。 哎，我觉得他真的有啊，他真的有。 他在台湾待过一段时间。 哦，好吧， 你就开始这样子好不好？ 好， 这种台湾的感觉，好吧？ 台湾的林飞，你来一个，我来听。 一会儿你就能听见了， 不， 节省 他已经懵了现在。 来啊， 准备啊！ 没有搞清楚从哪里开始。 你看，我说有吧。 倒数第三篇啊！ 看到， 就是这边 有看到。 下面我们说大唐， 这是个相声演员啊。 开始啊，就 来准备啊。 对，就大家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好，开始， 三二一，就开始。 哎， 这个场景是在大唐，完了就无双追着秀才出来，然后小贝跟小东跟出。 嗯，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说清楚再走好不好？ 那封信真的不是我写的，我对天发誓。 不是你是谁啦？ 是他就是他啦。 这就算是我写的，我总不至于写封信都要抄书好啦。 抄书抄什么书啦？ 符合归义之令之读旷世以秀群，这明明就是陶渊明的闲情赋好不好？ 求小东啊， 明天就转学啊，用别了您呢，能怎样？再见。 小东转身就逃走了，小贝想追，但是却被无双给拽住。你跟我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写的，小贝？ 不是啦，我的字怎么会那么好？ 是不是叫你孩子写了吧？ 也不是啦，是他自己要写，我拦都拦不住。哎， 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呢？ 那还不是明摆着就是喜欢你，中意你呗。 穆小贝，你到底想干什么？ 佟湘玉闻声下楼，白跟着下来。佟湘玉说：“ 啊、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小贝做了什么？” 你看这里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 你还敢抵赖不成？ 哼，人家不干了嘛，辛辛苦苦忙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和好啊。嗯， 说什么？ 到头来啊，不仅不感谢人家，而且还合着伙骂我、欺负我。早知道如此，我就应该跟着我师兄回到衡山去。我现在就要走，省得人家心烦意乱。 众人扑上去拽着小贝，房间里立刻就乱作了一团。下一场大唐，小贝抄着手，秀才和无双均有愧色。 这就是你的错，为什么不早说呢？ 早说有什么用嘛，让你道个歉都那么难。 对不起，是我的错了。 你不要跟我讲好不好？又没有对不起我。 秀才犹豫，看着无双咬牙走过去。 不管过去发生什么，请你原谅我，没有恶意了。 无双愣着， 众人清口。好吧，相信你了，原谅你了。 哎呀，这样就对了嘛，好开心，你们拉拉手还是好朋友啊，拉呀，快牵手啊。 画完啦，谁上来看看呢？ 一下再看啊，等一下再看了。 什么东西啊？画的什么啊？ 春宫图了。 掌柜的。 什么叫春宫啊？ 是我们大人的事了，小孩子少管。 小贝忽然就上楼抢过画稿翻看起来，众人于是马上大吃一惊。 咦，这不是衡山剑法吗？ 小贝你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吃过猪肉，可是我见过猪跑啊。你比如说这招叫平沙落雁，那招呢是大浪淘沙。 不会的，不会的，这些招数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些招数 啊，是我自己想了。小时候听说书，一高兴就画两张，八岁那年我还拿它换过两个肉夹馍。 跟谁换的？你讲，跟谁换的？ 名字 名字我倒是想不起来了，但就好像是一个卖包子的啦。 是不是叫莫太冲？ 不是，这莫太冲，但是他的外号，他那个人脾气非常冲哎，总爱替人出头，暴打不平。然后我们大家就怕他惹事，就老劝他说莫太冲啊，莫太冲啊。时间一长，他真名字叫啥，我们反正都没有人知道了。 就是说，你会画这本剑谱，衡山剑法是你创的咯？ 好，卡。 我知道我要在干什么了， 我烦死了。 哎，我跟你说， 你看底下好容易就有一位鸡皮疙瘩， 你看有一位听众说他鸡皮疙瘩起，但我跟你说， 但我觉得徐冉的那好。 但没有，我觉得还是我们没有就是把握台湾腔的那种真正的腔调，就真的是。 对， 别说那个评论不能发照片，让我们看看地上厚厚的一层鸡皮疙瘩。哎呀，好了，感谢二位精彩的 这 个演出啊！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银飞，感谢论论的精彩表演，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拜拜，明晚见。 Sacrifice just to make a hill still vivid. Reality see when you're blessed, just kill critics.